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摩氏品第11-2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安隐丰乐无难之处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是言如虽为利欲随我往而如至彼其必随心亦善审思悟后忧悔使听法者闻以念言世师不欲令我去向设故随往其必闻法由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闻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所经道路旷野险阻多诸贼难及旃陀罗恶兽猎狮毒蛇等部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是言如今何故无事随我欲往如是诸险难处以善审思悟后忧悔能听法者闻以念言是应不欲令我随往设故随往何必闻法由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氏不自善现能说法者多有施主数相追随听法者来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请书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彼多缘爱无暇教授能听法者起嫌恨心后虽教授而不听受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氏不自善现由诸恶魔作种种行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是故善现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所有流难当知皆是菩萨摩氏具受善现辩白佛言何缘恶魔作诸形象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一切智智诸佛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无量无数有情般若有情般若能证无边诸烦恼断烦恼断者一切恶魔不得其变一切恶魔不得变故多生忧苦如见入心 物我犹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恶魔作诸形象，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儿时善现复白佛言：云何恶魔作诸形象，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佛告善现：有诸恶魔作沙门相，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其毁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作是言：汝虽习诵无相经典，非真般若波罗蜜多；我所习诵有相经典，是真般若波罗蜜多。作是语时，有诸菩萨未得受记，心学大成，智慧狭劣，便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与般若波罗蜜多而生悔厌。由悔厌故，随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有诸恶魔作比丘相，至菩萨所，与菩萨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证实际得预留果，乃至获得独觉菩提，终不能证无上佛果，何缘于此堂舍其劳？菩萨既闻，便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模式，菩萨应觉以精勤正念正知，方便远离。具受善现辩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模式，譬如无价大宝神珠，虽有圣能而多怨贼；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有圣德而多流难。诸菩萨称善男子等，少福德故，书写等时有诸恶魔未作流难，虽有乐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痴者为魔所惑，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未作流难。世尊，彼愚痴者觉慧微昧，不能思议广大佛法，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听闻、演说、富乐障他、书写等事。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有愚痴人为魔所使，为种善根，福慧薄劣，为欲佛所八弘誓愿，为为善友之所摄受，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乃至演说，心学大成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未作流难。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福慧薄劣，善根微少，与诸如来广大功德心不心乐，自于般若波罗蜜多 不能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听闻、演说、富乐障他、书写等事，当知彼类，获罪无边。不辞善现，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事，多有魔事，未作流难，令书写等皆不得成，由此不能圆满功德，善根未熟，不会少故。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若无魔事，当知皆是诸佛神力慈悲护念，所以者何？恶魔眷属虽勤方便欲灭般若波罗蜜多，诸佛世尊亦勤方便慈悲护念，令菩萨称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无诸流难，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第四分，现世间品。第十二，复次善现，譬如女人多有珠子，或五或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若百若千，其母得病，诸子个别勤求医药，闲坐十年，云何令我母病除愈，命无障难，身名不灭，久住安乐，苦受不生，诸妙乐具咸归我母，所以者何？生育我等是世间事，甚大艰辛，作是念已，净设方便，求安稳事，复护母身，勿为蚊盲蛇蝎风雨人非人等非爱所触，勤加修饰，令离重病，六根清净，无诸忧苦。又依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而作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为是一切世间事业，我等岂得不报母恩？如是如来应证等觉，常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称善男子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无懈倦者，如来亦以种种方便勤加护念，令无损恼。十方现在于世界中，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哀悯利乐诸有情者，亦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令诸恶魔不能毁灭，久住利乐一切世间。如是如来应证等觉，皆以种种善巧方便护持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能证显了一切智智，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一切智智亦从彼生。善现当知，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我昔亦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 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能证贤了一切之智，能视世间诸法实相。而时善现辩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能视世间诸法实相？报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基于功德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能视世间诸法实相者，为能视世间五蕴实相。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五蕴实相？报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色等五蕴无变坏相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蕴无自性故，说明为空无相无愿无造无作无生无灭，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变坏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普能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施设差别，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行差别，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自性非有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无所住犹如虚空无所依止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略心尽故离故无略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散心，有法性故无散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染无心不可事故无染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不染无心本性净故无杂染性故， 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下心，不可隐故，无下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举心，不可测故，无举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漏心，无自性故，无分别故，无有漏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漏心，无自性故，无警觉故，非无漏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贪心，如实之性，非有贪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离贪心，如实之性，非离贪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称心，如实之性，非有称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离称心，如实之性，非离称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痴心，如实之性，非有痴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离痴心，如实之性，非离痴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小心，无来无去，亦无细数，无小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 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大心，自性平等，称平等性，无大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暇心，无起方便，无所细数，无暇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广心，无增无减，亦非远离，以远离故，无广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特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量心，自性空故，非有量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量心，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所依止，如太虚空，非无量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见心，自性平等故，无眼不行故，非有见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见心，无相可得故，离种种境故，非无见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对心，虚妄分别，于所缘境不自在故，非有对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对心，如实无尽，亦无生起，非无对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上心，如实之性，无所思虑，非有上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上心，离诸细论，少分心性亦不可得，非无上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 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不定心，如实之性，无等等故，非不定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特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定心，如实之性，平等平等，犹若虚空，无定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不懈脱心，自性远离故，无性为性故，非不懈脱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懈脱心，如实之性，非心性故，三世推争皆不可得，非懈脱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不可见心，无自性故，不可见故，非真实故，越根净故，不可了故，非缘成故，尚非慧眼天眼所取，况肉眼取，以一切眼皆不能见，名不可见，此不可见亦不可得故，不可说不可见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善现，云何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为诸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心所法，皆依色受想行识生，如是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善现，云何诸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皆依色受想行识生，为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依色受想行识，知如来死后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敌实愚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指我及世间，或常或无常，或亦常亦无常，或非常非无常，此是敌实愚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指我及世间， 或有边或无边，或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此是敌时，于皆于妄。或有衣色受想行识，执命者，即身或复一身，此是敌时，于皆于妄。如是善写，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心所法，若出若没。皆依色受想行识，生差别之想。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善现，云何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为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受想行识，皆如真如，无二无别。善现当知，如来真如即无蕴真如，无蕴真如即世间真如，所以者何？如世尊说，一指五蕴，立世间名。是故善现，五蕴真如即世间真如，世间真如即欲留果真如，欲留果真如即依来果真如，辗转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现当知，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若一切有情真如，若一切法真如，如是真如，皆不相离，非一非异，非一异故，无尽无二，亦无二分，不可分别。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正一切法真如，究竟乃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此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能是诸佛世间实相。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觉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由如实觉真如相故，说明如来应正等觉。而时善现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用真如显示分别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甚深甚妙，谁能信解？唯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及诸愿满大阿罗汉，并具正见善男子等，闻佛说此甚深真如，能生信解。如来未彼，依自所证真如之相显示分别。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真如无尽，是故甚深。唯有如来现等正觉，无尽真如，甚深之相，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令生信解。使天地事 将领御界十千天子，大梵天王将领色界两万天子，具依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同白佛言：如来所说诸甚深法，以何为相？而时佛告诸天子言：我所说法，以空、无相、无愿、无造、无生、无灭、即灭、涅槃、法界为相。所以者何？佛所说法无所依止，譬如虚空不可表示。天子当知，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不堕色数，亦不堕受想行识数，不依于色，亦复不依受想行识。天子当知，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坏。何以故？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是相故，诸有相者与无相相不能安立，亦不能坏。天子当知，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不可以手安立破坏，亦不可以所于诸法安立破坏。天子当知，设有试问：谁立虚空？谁复能坏？作试问者为正问言。诸天子言：彼非正问。何以故？虚空无体，无相，无为，不可安立，不可坏故。而使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天子当知，我所宣说甚深法相，亦复如是，不可安立，不可破坏，有佛无佛，法界法耳。佛于此相如实觉知，故名如来应证等觉。使诸天子复白佛言：如来所觉如是诸相，极为甚深，难见难觉。如来现觉如是相故，与一切法无碍智转。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住如是相，分别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及诸法相方便开示，令于般若波罗蜜多得无碍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常所行处，一切如来行事处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分别开示。而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天子当知，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有此因缘，我说诸佛得无碍智，无余等者。而使佛告具寿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母，能示世间诸法实相，是故如来应证等觉，依法而住，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依诸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能与诸佛做依止处，能示世间诸法实相。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是知恩者，能报恩者。若有问言：谁是知恩能报恩者？ 应正答言：佛事之恩，能报恩者，何以过？一切世间知恩报恩，无过佛故。具受善信便白佛言：云何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佛告善信：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称如是称，行如是道，来至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是称是道，曾无暂废。此称此道，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名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无实作用，以能作者无所有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无所成败，以诸行智不可得故。善信当知，以诸如来应正等觉，知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皆无作用，无所成败，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曾无间断，故名真实知恩报恩。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作无成，无生智转，不能知此无转因缘，是故应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亦能如实是世间相。而时善现辩白佛言：如来常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无见，如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亦能如实是世间相？佛告善现：善哉善哉，能闻如来如是深意，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无见，依世俗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亦能如实是世间相。善现，云何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无见？依一切法空，无所有，无所依止，无所系属，由此因缘无生无起，无知无见。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生佛是世间相，而无所生亦无所事。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故，名是色相；不见受想行识故，名是受想行识相。由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具受善现便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故，名是色相；不见受想行识故，名是受想行识相？报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不缘色而起于识，是为不见色，故名是色相。不缘受想行识而起于识，是为不见受想行识， 故名是受想行识相，犹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空故，世间远离故，世间清净故，世间极净故，说明能视世间实相。何以故？以空、远离、清净、极净，视诸世间如实相故。第四分，不思议等品。第十三，尔时具受善现，便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诸如来应证等觉，皆依既拔一切有情，无时暂舍，而为大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可思议事故、不可称量事故、无数量事故、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为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唯但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为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佛告善现：非但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所以者何？与一切法真实性中，心及心所皆不可得。善现当知，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不可施舍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何以故？如是诸法无自性故，不可得故，自性空故，不辞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何以故？如是诸法无限量故，无所有故，自性空故，不辞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无限量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具受善现辩白佛言：何因缘故？所有诸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无限量。佛告善现：于意云何？ 虚空为有心心所法能限量否？善现对曰：否也师尊。不告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即一切法亦复如是，自性空故，心心所法不能限量。由此因缘，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即一切法无限量故，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依一切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如是诸法皆不可思议，思议灭故，不可称量，称量灭故，无数量，数量灭故，无等等，等等灭故。善现当知，如是诸法皆不可思议，过思议故，不可称量，过称量故，无数量，过数量故，无等等，过等等故。善现当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者，但有增语，都无真实。善现当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者，皆如虚空，都无所有。由此因缘，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声闻、独觉、世间、天、人、阿素罗等，皆悉不能思议、称量、数量等等，此诸法故。佛说如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法时，众中有500比丘、2000比丘尼，不受诸漏，心得解脱。复有60乌波娑伽、30乌波斯伽，于诸法中远尘离垢，生净法眼。复有20000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世尊即彼于贤劫中得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寂。即前所说乌波娑伽、乌波斯伽，于诸法中远尘离垢，生净法眼者，佛亦即彼不久当证，永尽诸漏，心会解脱。卷第547。